昆仑峰，主持铁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上个礼拜又讲到八九六四，咁其实我想问咧，台长，其实八九年咧，你有冇当自己中国人？ 這個問題都複雜的，即是我們一直說這個問題呢，其實、要每一個時間呢，每一個、方位都不同。如果你說話，即是我們一路下來，我們譬如我們這代人的想法怎樣呢？那我們很簡單，有著手的時候就是中國人，沒有著手的時候就是英國人。 不是，這香港人的心態而 已，不是，這個很 typical 嘛。 香港人是這 樣的。但是 我曾經何時都其實都很民族主義的，即是有那時候我們剛剛說攞身份證的時候，我是報呢個中國籍嘅。 嗯，啊，咁唔係報中國籍，報咩籍啊？報英國籍。 咁係英國噶嘛？嗰陣時即係我哋嗰 即係你話九七之前，我哋填嗰張 好耐啦，即係我哋細嗰陣時攞即係換成身份證嗰陣時，咁叫你填咩國籍噶嘛？咁、但係收尾諗，即係收尾即係做要出嚟做嘢啦咁樣。依塊攞 passport 喎，攞 passport 梗係攞英國籍啦，因為唔係中國籍啦。所以呢個問題咧，即係到今時今日都係一種困擾嚟嘅，即係話究竟你講中國人，我係中國人，呢個係咩意思咧？咁樣咁，我哋從來一樣嘢，我哋第一個 association 就唔係政治上，係文化上。係，譬如你寫中文啦，你講廣東話啦，啊，你即係日常嗰啲價值觀啊，咁譬如孝順父母，咁呢啲都係即係比較中國嘅嘢嚟噶嘛。咁但係政治上就係我喺即係政治上，我哋從來冇完全認同過某一個政權嘅，冇完全認同過某一個政權，因為你比較遠距離睇到就係、是、喂呢、這個政權做嗰啲嘢，我哋好多時我哋都唔認同啊嘛。咁所以嗰陣時講中國人呢個咧，就大家唔好覺得話啊，我哋係即係覺得一定要喺呢個政權入邊嘅，即係認同佢完全所有嘢。譬如話，我哋見到六四，即係八九六年六四嗰時候，好純粹基於一樣嘢，我哋見到呢樣嘢，嗰樣嘢喺我哋身邊發生，我哋覺得係唔啱啫。即係以我自己為例，我唔敢同其他人即係個講法。我哋但係嗰時候我哋做新聞，我哋見到一樣嘢唔啱嘅，而嗰樣嘢本身係離我哋好近，唔係喺非洲啊，唔係喺美國啊，唔係咁，我哋覺得呢樣嘢係。即係好本能地出聲咯， 咁係啊！嗱，好似話我哋譬如柬埔寨嗰啲啦，我哋都見到，但我哋即係會，但我哋冇咁激動嘅喎，當年 冇咁激動， 係咯，但係八九六四零四激動嘅喎。 咁因為嗰樣嘢你係親眼見到，同埋係喺即係好近距離，你哋會 feel 到嘛。同埋一樣嘢就係你潛意識感覺到就係嗰樣嘢喺將來可能喺呢度發生， 喺香港發生 緊 嘅。 我哋嗰陣時冇。即係冇咁理性諗啦，但係即係我事後諗翻就係點解我哋嗰陣時有呢種咁嘅恐懼喺度咧，或者呢種咁嘅即係咁投入咧，就係、是、潛意識我哋諗到就係、是，咦可能呢樣嘢會嚟到香港喎、 我冇諗咁遠喎，但係我哋嗰陣時就其實我哋覺得好簡單，嗰時我哋覺得真係只係中國人，咁但係過咗即係咁多年啦，真係真係就係三十年啦，咁我發覺咧，我哋就開始已經慢慢就好似即係冇咗當年嗰種感覺咯。 咁所有事情都係嘅，你就算話自己個人嘅事，或者公司嘅事，或者國家嘅事，你個時間拉長咗，你睇嘅方法唔同咗嘛？ 係咯，正完全夢想。 因為你而家可以諗到 option 就係、是，喂，我嫌唔嫌住中國人噶嘛？我有權選擇唔做，唔係呢樣嘢噶嘛？ 但我哋嗰陣聽嘅歌咩話咩咩黑頭髮咩咩黑眼睛嘅零色， 龍的傳人 係啊！嗰陣嘅歌咧係好似真係，哎呀好鬼啱咁嘅喎， 好亢奮嘅嘛， 係咯，好亢奮嘅聽到就 咁。如果即係中國強大咁，你又覺得自己好似 好威水咁 喎， 但係經過廿九年唔係啦。 但係呢個要複雜嘅，因為譬如我哋自己認識有啲朋友，咁佢到依家都即係個民族主義好強烈。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佢經歷過喺外國俾啲外國人去歧視嗰種咁嘅狀況，呢個係好真實嘅情況嚟嘅嚇。舉個例，譬如話見親你係中國人就打你咁樣嚇，唔係真係識㗎，我識過，識係見真係打你咁樣。咁你被逼你要還拖咁樣係咪？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嗰種嘅諗法到依家都唔改嘅。咁但係我哋就因為即係嗰個時間咧比較後少少嗱，即係好坦白講。鬼佬歧視中國人，我是親眼見過。美國人歧視中國人，英國人歧視中國人，我是自己親眼見過的。譬如嗰陣時喺千星碼頭，即係大陸船過嚟，有班美國的水兵，個中國人嗨嗨嗰啲嘛，兜巴聲罵佢。 兜巴咁句？ 係啊， 咁你見到咁嗰個人就好鵪鶉咁樣，係啊，咁係啊，咩打完之後， 我爺即刻李小龍上身，哇咁樣， 應該就係啊。如果今時今日我都會做呢樣嘢，即係李小龍上身，打唔打贏另外一回事。即係我哋嗰陣就係親眼見呢啲嘢咯。咁你嗰陣時喺嗰個 context 入邊，你有呢種咁嘅民族主義嘅情緒。咁但係你成日諗翻就係。咦，個時代一變咗，咁呢啲嘢咧又慢慢少咗，慢慢少咗，慢慢少咗，咁你就會有另外一種諗法咯。 嗯， 啊，咁我哋覺得做香港喺香港即係做人咧，其實有一個好處啦，亦都有唔好處，但係一個好處咩？我哋幾 flexible 嘅，係，即係唔會話哦，我係中國人，我成世都要係中國人。你即係你會有一種即係角，有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我可以選擇唔係呢樣嘢。 唔係香港人好醒目嘅，走位噶嘛， 係啊， 醒目仔嚟噶嘛，全部都係。好啦，喂，我睇下第一張圖先。咁我第一張圖咧講咩咧？就係講即係當年八九六四之後咧，咁就殺咗好多學生啦，咁啊，咁啊，咁喺外國咧，嗰啲人咧，嗰啲即係領導人咧，殺咗自己啲子民，會唔會咁高調咁樣，好似鄧小平咁去同嗰啲殺人嘅軍隊咧咁嚟握手嘅？嗰張相我見到咗張圖啦。 嗯， 即係佢淨係接見佢哋，即係家長佢哋啦嚇。其實好似外國冇乜領導人係會咁， 比較少嘅， 係咯， 比較少的。即係佢哋會覺得就係以呢樣嘢都即係冇乜馨香啊，你唔出嚟咁做。但係鄧小平佢就比較唔同啲嘅， 係咯。 即係佢哋有一種意識形態嘅嘅諗法喺後邊嚇。即係佢哋會 justify 到佢自己做呢樣嘢係啱嘅。佢亦都要話俾你聽， 係啱嘅。 佢係話係啱嘅，所以呢個動作、呢個儀式係要咁樣做， 一定要做出嚟。 一定要做出嚟。 咁為什麼佢話咧？依場風波，佢叫嗰陣時，佢叫呢個八九六四場風波咧，係遲早要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其實佢喺八七年嘅時候咧，已經灰地嗰度咧，就話啦，原來佢嗰陣時已經講過咧，話佢嗰啲領導層啊，係要換一啲新人上去。所以點解後來咧，佢揾咗江澤民上去咧，其實都係希望咧，俾啲人民一個新嘅面孔，即係話咧，我哋係唔會再一成不變嘅，咁你要做啲唔同嘅嘢嘅。 但係呢個要咁講啦，江澤民係一個 compromise 一個妥協嚟嘅，因為佢心目中揀嘅人啊，陳文嗰邊唔中意啊嘛。 係。 咁陳文要揀佢又唔中意，咁大家咪揀咗個即係大家都可以接受。 大家都容易接受啲嘅嚇。咁阿鄧小平咧就即係揀咗江澤民之後啦，咁佢就咧佢仲話咧，大家要團結喺江澤民同志嘅周圍。咁然後咧，佢話咧，堅持改革開放，平平穩穩發展幾十年咧，中國就會有根本嘅變化啦。咁啊，真係喎，發展咗幾十年之後，中國真係變化，不過係向唔係幾好嘅變化。 啲人變衰咗， 係咯，變咗周圍大變啦！啊，以前好似好少聽嘅。 唔係嗱，你要咁講，即係以前咧，點解我哋話好似冇咧？其實是因為我哋見唔到嘅， 見唔到 喺農村入邊又係即係有咁嘅即係習慣嘅嚇，即係所以好多嘢大家唔好用呢咁表面去睇啦，就係呢啲嘢一路都有嘅，因為你見得多你先知嘅。 但你開始有教育噶啦嘛， 唔係噶，那個教育唔係好似我哋想象咁樣嘅嚇，唔係好似即係唔好用我哋自己嘅經驗作為理所當然。 哦、OK， 係啊咁啊。咁我哋總之佢就有根本變化啦嚇。咁但係當年咧係即係六四之後咧，佢喺7月28號嘅時候咧，佢真係實行咗咩咧？就係即係嚴懲腐敗啊！佢真係唔俾嗰當時嗰啲咁嘅高幹子女咧經商嘅。咁即係話真係喺鄧小平治下咧，其實都仲係唔係太貪污嘅咪咧？ 唔係呢個，即係呢個貪污嘅程度唔同而家啫，因為嗰陣時嗰個貪污嘅渠道比較少。咁你咪最多做一下啲黑市啊，你最多即係囤積一下啲物資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唔同啊嘛，而家貪污嘅方法好多種，例如你做假疫苗咁樣。喂，嗰陣時邊人識諗做呢啲嘢？係咪唔識啊嘛？你 IPO 一個 IPO， 你而家已經殺曬啦，係咪？咁以前邊度 IPO 啫？所以即係嗰個情況咧，亦都係。佢隨住嗰個經濟嘅發展變化咧，先出現咯。所以嗰陣時，所以嗰個貪污嘅意思就係話咧，因為好多人有特權啊， 係 佢哋可以做到一啲你即係普通人攞唔到嘅物資，咁就可以喺嗰度 hold 住曬物資，就即係去賺錢。佢哋貪污嘅程度同而家當然係唔同，但係當其時有社會條件亦都唔同。 嗯 啊，咁你話有幾人貪污咧？ 咁事實上係比而家少嘅，但係就唔係冇，其實成個貪污係同嗰個改革開放係同步出嚟嘅， 一齊出現， 一齊出現嘅嘛。 即係國家個經濟越好，貪污個比例就越大。係啦，好啦，我睇第二張圖啦。咁啊，鄧小平咧就我諗佢都可能都係驚佢瓜老襯之後咧，即係俾人清算翻佢啦。咁所以咧，佢選咗兩代人嘅。他選完江澤民之後呢，他又選了胡錦濤， 因為他不是認真努力啊，江澤民 是嗎？ 是啊，如果江澤民即順就意都不會有南巡，即那時候就是他頂住江澤民頂住了他嘛，那他沒計，他在上面 他發不到圍，他就走了來深圳咯，深圳跟住才即是去 即是九二南巡的話，就因為跟江澤民不合契， 是啊， 哦，你們真的不知道，那他就趙紫陽落，趙紫陽嗰張相咧，後邊嗰個咧就係温家寶嚟嘅。咁其實温家寶都算係咁啊，即係冇賴嘢，跟住紫陽咯。 好醒㗎呢個人，相當之醒 嚇。嚇，真係好嘢喎。咁啊，後來趙紫陽俾佢即係監，係啊，趙紫陽又慘嘅，即係佢啊，即係佢係同情民運㗎嘛，佢係同情學生㗎嘛，但係啲學生好似唔領佢情喎。 我想到而家都仲有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如果譬如話你有個民間嘅一啲運動，你介唔介入當其時嗰、那個即係北京入邊個權力鬥爭咧？嗱，舉個例啦，譬如而家咁樣，即係假設啦，假設而家習近平同阿江澤民鬥緊，咁如果你即係民間入邊，你係究竟你話喂，因為你唔老禮啊，習近平佢咁專制，咁你咪應該倒向啊江澤民，等佢鬥到佢之後，你先至再去搞江澤民咧？咁當其時人好，即係個諗法係好簡單啫，即係佢哋入邊啲我哋唔會理嘅。 但係你唔理咪賴嘢咯。 咁係啊，事後證明就係、是、因為如果譬如話簡單就係、是，咦嗰、那個成個人啲人黃袍加身俾趙紫陽咁樣，咁鄧小平佢即係會唔會可以即係會唔會褪一步咧？咁而家唔知嘅。 即係起碼如果你嗱，如果你啲學生支持趙紫陽，趙紫陽都要多啲籌碼。 係啊。你喂，但係個性質唔同咗嘛？如果你支持咗趙紫陽呢個，換言之，你對個成個制度嗰批判嘅能力就少咗。 哦。 咁但係而家話俾佢聽，點解你係成個制度唔啱啊？成個制度本身有問題啊嘛，就唔係邊個即係得唔得嘅問題嘛？而家就係、是。 但係個形勢你唔益啊，趙紫陽又唔得嘅喎。結果佢就俾人一禁就禁到2005年死㗎啦、嗯，即係未放過，因為真係幾慘嘅啫。啊，咁跟住咧，你見到啦，2002年咧，江澤民咧卸去呢個總書記同國家主席嘅時候，佢留翻一個位噶嘛，留翻咁嘅 中央軍委 嘅位嘅、嗯，即係佢唔係完全走曬嘅。咁、嗯、然後咧，佢就其中佢退落嚟有個條件嘅，就係唔可以對六四翻案。 且呢個係多餘啦，胡錦濤都唔會翻案啦。 點解咧？ 喂！你一翻案就而家要提案計曬幾十年以前啲數 啊嘛， 即係點解一步都唔褪咧？就係、是、一褪一步，佢成個邏輯係咁樣嘅。佢六死嗰陣時嗱，我呢一步褪咗，你就要同我計翻以前啲數，因為以前做咗太多陰質嘢啦。咁而家唔話，我哋唔計六死啲數，而家又係褪一步。譬如習近平佢呢個終身制即係俾人懟冧咗啊嘛。咁佢又驚一樣嘢就係、是、以前啲嘢佢做啲嘢會全部拎翻出嚟同你計數啊嘛，即係永遠都係咁樣 嘅。我咁永遠都 冇得改革， 冇得改革咪就嗱咁。但係你睇下胡錦濤咧，佢又有樣嘢好嘅喎。佢後來咧退落嚟嘅時候咧，佢、叫裸退嘅，你叫做 係啊， 全退喎。 佢就做俾阿江澤民睇嘅，就係可以咁樣。同埋頭先你講嗰樣嘢咧，點解即係呢個會即係可能真係有呢條？條件就是不給六四翻案咧，就因為胡錦濤是胡耀邦的人， 哦， 佢做過嘅呢樣嘢，佢係有意圖同阿胡耀邦翻案，但係同胡耀邦翻案同六四翻案就兩回事嚟嘅， 係， 因為佢係團派噶嘛，其實佢原本係胡耀邦條僆嚟， 係我上集我影佢，阿胡耀邦基本上就係成個共青團嘅首腦嚟噶，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啦又。嗱，頭先阿台長講話九二南巡啦，咁啊話鄧小平因為同阿江澤民唔啱 key 咧，所以就真係南巡。咁就睇得到咧，當時咧就六四之後咧，即係全世界都好似即係孤立咗呢個中國啦，係嘛？咁再加上佢講佢裏邊嗱，佢打敗人哋話咧，佢打殺啲學生就唔係殺咗學生咁簡單，佢將成個中國嘅良心消滅咗。咁好誇張嘅，咁同埋佢一個普通嘅共產黨員咧，佢竟然可以坐個戰艦仔咧， 南巡 啊。係啊，咁佢總唔保，即係佢都嚇，佢唔好似江澤民，佢唔需要有個位啊。佢中央軍委呢個位置， 佢唔使都係 坐，佢唔坐都佢都 佢都係軍委。 但係同埋睇話，當其時佢聽唔到嘢，睇唔到嘢喎。 係咩？ 係啊， 即係老到咁噶啦。 係啊。 哦，咁同埋嗰陣咧，左派勢力咧有啲抬頭嘅。咁嗰陣時咧就叫反自由化同埋反和平演變，唔知嗰陣時個國際形勢咁啦。即係國際形勢有好多嗰啲係咪嗰啲咩東歐國家開始冧檔？ 嗯。 啊，所以咧又驚驚地，即係共產黨會唔會喺中國都冧檔啦？咁啊，但系又好似冇人對付到阿鄧小平嗰個權威，所以又係借翻毛澤東喺延安文藝座談會嘅講話，咁啊嚟即系嚟同阿鄧小平做對行。但問題咧，阿鄧小平咧都冇理你啦，佢直落咗去廣州武昌啊、深圳、珠海、上海一帶視察之後咧，明確表示咗咧左比右更可怕，即系咧應該係右啲好。 他講的就是叫爹你包收爹啦，即實際上那個，但這個即係南巡呢個亦都係喺毛澤東嘅後方翻嚟嘅。 係咩？ 毛澤東咧就當其時佢哋要搞文革之前，咪周圍坐火車， 坐火車， 佢就坐火車嘅，佢唔 即係唔係坐戰艦， 唔係坐戰艦，淨係坐火車嘅啫。咁佢兜完翻嚟咧，佢即係周圍咁樣行咧，其實你班友唔知佢做乜嘅，佢就喺後面度橋，點搞你？ 點搞你班友？ 班友。咁鄧小平又冇咁堅嘅。鄧小平就係、是、即係佢做呢個動作就話俾大家聽，佢仲有毛澤東個級數。 哦， 嗱呢啲你要即係好熟佢哋嗰歷史，你先知道呢啲咁嘅入邊呢啲 巧妙 嘢咯。 咁啊，南巡嘅時候咧，佢就提出咗咧社會主義經濟、市場經濟嘅問題。好啦，我睇下另一張圖啦。咁啊，鄧小平理論啦，即係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咁好多人咧都將佢兩個比較，將毛澤東思想同鄧小平理論比較。咁人哋話咧，鄧小平同毛澤東最大分別咧就係、是、毛澤東就係將嘢公有化，鄧小平咧就將公有變翻私人化。 咁你咪好戇居，大家攞嚟搞， 即係攞嚟搞，即係搞人得，即係冇得搞。但係鄧小平話點解咁做咧？佢話因為市場經濟咧。就不是等於資本主義，咁佢話社會主義咧都有市場嘅，咁啊計劃多一點咧，還是市場多一點咧，咁啊唔係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嘅本質區別。咁其實南巡嘅主要就講埋呢啲咁嘢啦。咁所以咧，佢當時咧亦都係將即係個改革開放，我諗成為佢終身嘅一個理想嚟啦。 佢嘅呢個就係佢成個嗰、那個統治底下嘅本質嚟嘅，即係佢同毛澤東嗰個唔同，就係佢容許嗰、那個資本主義喺中國即係能夠發展啊嘛。即係呢個佢唔能夠用文字講出嚟，但係實際上佢係做到呢樣嘢。即係所謂資本主義嘅意思，好簡單啫，就係、是、你可以有即係擁有自己嘅私人嘅財產咯。 咁啊，咁就其實咁即係將毛澤東做嘅嘢咪 推翻嘅， 推翻曬， 推翻咗。但係佢好，即係佢即係政治嘅手腕強嘅地方就係佢唔需要公開講呢樣嘢。即係佢點解話我前一幾集我講啊話佢好戇居，就係佢即係講嗰樣嘢，佢覺得就真係做翻出嚟，其實就唔使嘅。你可以講一套做一套啊嘛。點解我就唔明白有啲人過唔到啲關咯？真係你搞政治，你唔過唔到啲關，唔使搞政治喎，真係。 唔係嗰陣時，我記得嗰陣有啲大陸啲高官咩陳雲定什麼咧，佢話咧佢哋中國好興咧搞冒虛會啊，冒虛會咧即係唔係真係做嘅。 吹 下水嘅啫，咁叫冒虛會，原來好重要嘅喺大陸嚟講。 係啊， 即係唔係話下講完就要做嘅，吹下水先。 咁佢哋啲即係老人家嗰啲能量嘅，因為佢哋嗰個閲歷比較多好多嘢佢哋大家傾兩句，其實就知道對方嗰個諗法係點樣。 咪所以中國其實都係人智叻啲嘅啦，即係法治攞嚟講啦，係。鄧小平最後一次活動嘅時咧，就1993年10月31日，咁啊，即係公開見大家啦。但系公開見大家咧，佢亦都冇發表任何講話嘅。咁啊，佢因為嗰時北京地鐵咧啱啱好就通車，咁啊全線通車，佢真係走咗落去北京呢個地鐵咧嗰度咧就即係搭下車行一輪，咁啊就冇發佢任何講話，之後就唔再出嚟講嘢啦。 話聞說佢呢個時間之後，其實就已經係完全係個人 唔好得啦， 唔係直情 老人痴呆 痴呆 嚇。哦， 好啦，我哋睇下另一张图啦。好啦，咁啊，邓小平几时死嘅咧？就1997年2月，所以佢嚟唔到香港啦。 系啊， 争几个月啊？ 争几个月咋？ 争几个月，争5个月到就真系咁讲。啊，咁啊死嘅时候哇都享年都高嘅，92岁啦。 佢又食烟系咪啊？又唔知饮唔饮酒啦吓，即系总之就其实呢个同即系长唔长命冇关系嘅。 即系食烟冇 关系。 冇关系。咁啊嗱，有下边有个小平的日常嗰度咧，就系佢个秘佢嗰个贴身护士啊，即系写嘅。咁话佢朝头早一早咧，刷牙洗面之后咧，食早餐。其实去到咁鬼高级咧，都系都好似农民咁样，饮下牛奶，食下鸡蛋咁。吓、嗯啊，即系冇，即系冇乜，冇乜特别 嘅， 即系冇乜特，唔系净唔精致咯。我觉得即系净系唔精致嘅早餐。如果你去嗰啲英式餐厅食个早餐都威过佢啦。咁然后咧，佢就话佢摆啲眼镜、手表、放大镜啊，搭报纸咁啊俾佢度。咁啊，佢最中意睇咩咧？最中意睇地图，即系唔知点解中意睇地图。 唔系中意打仗，人最睇中意睇地图。 吓、 啊，系啊，佢哋嗰啲话佢哋度桥嗰啲，其实系睇住个地图度噶嘛。 系咩？ 系啊。 死啦！我都系睇好闷噶， 睇地图好闷，睇下睇咩地图咯。 我就系近排睇个地图，就系讲中国嗰、那个嗰、那个，即系由好耐一路到。 嗱，我怀疑咧，佢睇个地图有少少唔同，我哋唔同嘅。 唔系我哋，唔系我睇嗰啲， 唔系我哋睇嗰只地图嚟嘅。 吓、嗯，咁同咧，跟住佢会睇下史记同埋睇下《资治通鉴》嘅。话最好笑有一次咧，就系突然间即系睇咗嗰阵时一套叫《邓小平传》啊。佢問裏面嗰個人邊個嚟嘅？跟嗰個護士小姐話佢聽咧，嗰、那個就係你嚟噶啦。咁嚇佢點樣做我？可能佢唔知道。咁啊做佢，因為講咗佢唔知係即係講佢冇講到冇去到呢個8964嘅，去到唔知一個82年到呢個節目。咁啊話佢咧就好開心啊！睇曬全套啊！即刻 好似係佢個女寫嘅， 唔知啊。總之話佢追曬成套咯，即刻。咁啊，同埋咧，佢好中意睇人，好中意打橋牌啦、游水啦、睇人踢波。咁啊，最中意嘅運動就係散步。每日上午10点咧，阿護士小姐出嚟就會入去佢個房度咧，就叫佢出去散步噶啦。咁同埋咧，佢死之前其實咧，佢係差唔多係1997年1月就入院嘅。咁啊，照阿護士小姐講咧，其實佢入院之後咧都非常之辛苦嘅，但係死唔去，佢一路捱啊，捱到29先死嘅。咁嗰個過程 佢後邊嗰班人想佢等到97先至死嘛， 係嘛？ 咁但係佢屋企人。即係反對嘛，即係搞得太辛苦啦，搞到佢 係話佢非常辛苦嘅。咁我諗下，咁啊，你惡人都應該有啲 有報嘅， 有少少報應嘅，係嘛？咁啊，佢所以咧，佢痛足話佢痛足話有好話佢好犀利，話佢痛住咧，寧願咬住牙咬住唇都唔會喊啊，即係會嗌一聲痛嘅。咁即係呢啲就以前啲人呢啲咁嘅啦。咁啊，臨終咁又同阿江澤民講佢講咧，佢就係唔會搞告別式。唔設靈堂，咁啊留下個眼角膜嘅，咁啊個人放火燒咗佢嘅，倒落海嘅，即係化咗灰噶啦。咁又佢又唔同阿鄧，唔同阿毛澤東啊，毛澤東啊立到今日仲喺度。 毛澤東嗰個係 icon 嚟嘅，佢特登要擺佢喺條絲喺度嘅。 咁唔係，但係譬如好似 張恩來 啊、胡耀邦啊咁嗰啲都。 佢哋簽嗰份嘢噶嘛，嗰時我哋講過啦。 我但係胡耀邦嗰、那個嗰條絲都喺度。係 啊。 咁係佢真係咁聽話嘅嚇，佢都其實佢都幾守規矩好啦，我哋佢瓜咗之後咧，我哋睇下咧外國人點樣評價佢啦。睇另一張圖啦。咁呢個咧叫做傅高義啊，咁啊哈佛嘅大學嘅歷史學者。咁啊依篇文咧就係佢喺2015年寫嘅。咁啊話咧，佢話咧鄧小平咧就糾正咗毛澤東過去20年犯下嘅錯誤。咁其實呢個錯誤都唔係錯誤嚟嘅，佢直情係真係共產。 但係點解唔講係成個共產主義嘅錯誤？係 咯， 毛澤東嘅錯誤。 呢個係共產嘅理想嚟噶嘛，低大鍋飯嗰啲。咁根本唔係犯下錯誤，只不過共產主義實行就係咁噶啦。咁啊就話佢咧就即係話鄧小平咧本身係一個真係有好有能力嘅人，又好有經驗。咁所以咧，佢喺1978至1992年間咧。可以咁強硬嘅領導，即係呢度咧，包括埋即係開槍殺啲學生，即係喺呢個哈佛教授嚟應該，咁咧即係對於呢個所謂咩8964屠城咧，對佢嚟講只係一個強硬嘅領導力嘅啫，嚇、即係外國人眼中。咁其實你睇到外國人對嗰個所謂8964咧，雖然就話係即係話杯葛香即係大陸啫，但好似幾年後都翻曬去啦，係嘛？ 一個市場實在太大啦，咁就同埋另一樣嘢啦，就跟住嚟緊就係克林頓啊嘛，咁佢要透過呢樣嘢去令到即係成個美國嘅經濟即係有一個 比較大的市場。 但我看了一個故事在上網看的，說有個中國留學生呢，就唔知 Boston 嗰個大學讀兩個 master 嘅，咁喺1964之後咧，佢就發生咗即係啲人撤出大陸啦，係咪？咁咧佢就係一個學生嘅身份咧，就去見咗一間出版社嘅老闆，咁啊同佢講咧，即係勸嗰個老闆咧，依個時候咧就係入去大陸嘅時候啦，嚇咁嗰個老闆就真係聽，即係唔係即刻聽佢講啦，就俾依個學生去咗台灣做咗兩年成績先。有成績之後咧，就先至跟，即係過咗兩年咧，即係攤動咗之後咧，先至跟佢入咗大陸嘅。咁當時話呢間公司喺大陸咧，成為咗第一個美國公司啊，個風險基金嘅引入者添。 係啊， 好誇張啊！咁同埋咧，佢話因為鄧小平啦，佢本身咧抗日戰爭啦、內戰啦，咁啊擔任過12年高級將領啦。咁啊，又喺中國做過好多地方黨務啦。咁所以咧，又亦都係因為佢跟過周恩來同毛澤東咧，亦都係呢兩個最高決策者嘅左右手嚟。所以話佢咧係一個非常之即係有能力嘅人，即係賺得佢好緊要嘅。咁同埋咧，佢話佢同外國嗰啲世界唔同嘅領導人咧，都有溝通嘅方法，即係話識即係同埋一個務實嘅解決者，賺得佢好緊要。话佢咧，喺文革嗰度咧，因为佢大起大落啦，又得到一啲即系反省嘅机会，咁所以咧，佢又能够思考未来嘅方向。 哇！呢啲唔可以攞嚟做一个即系评价喎，呢啲你系擦鞋喎，呢啲。 我都发觉，因为咧后边咩？佢后边仲有讲嘅，因为2015年写噶嘛，佢后边跟住讲咩咧？跟住就讲阿习总点叻点叻，佢话阿习总咧有阿邓小平咁拍你乜乜，我呢个嘢都中咗毒噶啦，大陆 呢个我写好似写系嗰个日本第一个人口嚟噶，系啊，咁新美咪濑嘢咯，日本冇变第一啊。 嗱呢个咧就系邓小平喺呢个外国人眼中啊，我哋睇下我哋香港咧，阿李仪咧曾经前几日咧就出过一篇文啊，关于呢个许章润教授啊，清华大学嘅一篇文章里边咧，亦都有讲到关于邓小平嘅。咁喺文革结束之后咧，咁有人提出咗两种即系咩叫体制内改革，一种就叫改革体制。咁佢话邓小平喺1980年8月18号咧，就喺个抗大会议有篇长篇讲话，叫《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咧。就是一個表現這個體制內改革的一個很強的訊息。其實體制內改革其實改不到什麼，我覺得。 但是當時未知的嘛，因為你體制內改革的成本低嘛，你不用要破壞太多東西。同埋呢體制內改革呢，歷來呢我們看到呢，即革命對中國那個 破壞 呢很大的。是即是你如果譬如說你清朝自己改到的，你不會有民國， 即 是你不會有軍閥內戰，你不會有軍閥內戰，就日本人不會打得那麼易。你民國如果不是即有共產主義革即革命呢，又不會搞到今天那麼大鑊。 即國共內戰就搞到亂曬龍了， 不止亂龍的嘛，你整個人的價值觀完全是改變了的。當然這個所謂另類歷史，就是說我們假設如果沒有這件事發生，是第一件事發生的時候會是怎樣。但是呢，就是這個想法始終有吸引的，就是如果那個制度本身它有即很大的問題，但是可以透過一個制度裡面改變，那個成本永遠是低過你要從頭所有再來過。因為從頭所有再來過呢，不是好的東西留在這裡，是最差的東西全部出來的。 即是革命革完之後就是革了好東 西。是啊，你看回幾次都是這樣的嘛，就不是說即是那些壞東西革了，是連那些好東西都沒有，但是那些好東西反而覺得就是以後來是完全不會再做得翻出嚟咯，即係保留翻到。 即係如果你話清朝行到呢個君主立憲， 係啦， 咁呢個世界就唔同啦。 即係我識有啲人係咁諗法嘅。 咁唔係嘅，我個中國人都中意有皇帝 嘅。咁佢中意有皇帝就係、是，即係我諗又唔係話你即係好似普通人諗得咁違反常識嘅。個原因係咧，好多人係唔想對自己嗰個生命負責。你明唔明意思啊？ 唔明喎，點解唔同？有皇帝就唔使同個主。 嗱，你諗下一樣嘢，譬如喺以前咧，喺大陸喺中國咧。你不用想將來做什麼工的，是他跟你分配的嘛。 甚至 你娶咩人都唔你唔使諗㗎嘛。咁你好多嘢呢你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呢你覺得唔係你嘅問題嚟㗎嘛。係個制 係個制系統嘅。 係個你嘅問題。 係佢嘅問題係嘛。 咁但係如果你調返轉係即係你又要諗下出嚟即係做咩工你選擇咩自己做啲咩或者負責呢咁嗰樣對有啲人嚟講好大負擔嚟嘅。就因為你成日要即係面對呢種咁大嘅 即係俾自由你仲使，係咪咁解？係 啊， 即係其實咧行共產好啦，行共產就大鍋飯啦。咁我就唔使諗啊，我自己收幾成工啦，大家都食咁多。 係啊， 哎呀，我唔使煩啦，瞓多食咁多。 唔係喎，你睇落好似估假説，其實喺德國嗰啲人就係㗎。你初流兩德統一之後，好多人都唔習慣嘅。 即係東德㗎，你講。 係啊， 即係東德人唔習慣西德嗰種，即係要自己自主自己啲錢點算啊？ 因為你自己諗，喂，聽日你邊有飯食㗎嘛？ 咁係好似香港人咁，錢多諗下會應該會貶值㗎，要投一資。 是啊、如果即係總之好多嘢好煩嘅， 終於攞咗唔使啦。咁即係話，即係咧，其實 但係咧，頭先我哋講嘅亦都係一隻，即係話，只不過係啲人嗰個習性嘅。但係你有皇帝都解決唔到呢樣嘢噶嘛？即係有皇帝就係、是，這個好似乎咧，就係而家啲中國人嘅心理需要嚟嘅。佢唔係一定皇帝呢個名字，而係好多嘢咧。他覺得有一個人同佢揸主意或者做曬所有嘢咧，佢哋自己心安理得、 嗯、 啊！即係所謂皇帝嘅意思喺呢度係咁解法， 即係變咗即係天命嚟嘅。 係啦， 咁嗰個人、 啊、所以亦都解釋到點解而家譬如習近平佢呢個中央制咧，點解即係好多人會嘈，但係唔係咁即係如果你譬如喺你起碼喺其他國家啲人就會好即係同你反台，但係點解中國唔會咧？就係啲人仲有一個心態就係、是。咦？如果佢呢個人同我哋諗曬所有嘢，佢搞得好好地，咁我哋咪 好啊！ 我哋咪舒服咯，我哋冇舒服咯 嚇！即係買股票啊嘛， 係啦， 買間嗰個 CEO 係好嘅，咁就得啦， 係啦， 我哋唔使諗啦， 係啦，咁你夜晚就即係擺埋個股票，唔使拎埋，唔使諗， 唔使煩啦好啦，我哋咧今日咧就吹到呢度，我哋下個禮拜咧可能轉下題目啦，因為講歷史都講咗好耐啦，我哋試下講下第二啲嘢。OK， 下禮拜見，拜拜。